情，也从自卑。否定，原来你的心中已经有人代替，让流出的泪也能够化成雨。无情的雨轻轻把我打醒，让我的泪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田震演唱的《顺其自然》，薛峰带出的《芦花飞扬》。 感觉就快走到终点，情人不见，相信前世一定有缘，为何梦难圆？已走得太远，这里好像是天边，却没有找到梦见你的地点。

一直无法了解，是不是你的未来会离得我更远？我只是问候你一声，电话里希望听到你的笑声，希望知道你对生活的认真，我将不再提过去的我们。我只是问候你， 这个时段我们送出最后一首歌，是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《寂寞让你更快乐》，稍后继续我们的下一站回味。 什么都别问。

是轻轻叫我别再追。残存深夜中，我需要你的爱，可是却无处寻找你影踪。我已无法平衡我的伤痛，消瘦的我月中穿梭，找寻你影踪。没有爱的我并非是我的错，不过是你不爱我，爱留给我，别让我独自守夜空，别让明天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林平演唱的《走廊》，小虎队带出的《难得知心朋友》，苏永康和李彩桦演唱的《意犹未尽》。 那停息的手册，那凝固的时光，我的

在都市丛林里，曾经每一张脸孔是真还是虚伪，还是虚伪，谁口语里别的交织，是许多人的爱情故事，以为与你再没有距离，却原来是如此遥不可及，两颗心不断彼此追逐，又在继续逃避。这段情像捉迷藏游戏，也许你不在乎我的心碎。在追求一种曾经拥有，一颗疲惫的心，迷失在都市中。分不清每一张脸孔是真还是虚伪，还是虚伪，邂逅与离别的交织，是许多人的爱情故事，以为与你再没有距离，却原来是如此遥不可及，两颗心断彼此追逐，又在继续逃避。这段情像捉迷藏游戏，也许你不在乎我的心碎。什么是永远不朽？也许只是一种。 可是关了所有的门，你的眼里没有一丝丝伤痕。你说没有感觉，说不清，难道你从来不用真情？可是关了所有的门，你的眼里没有一丝丝伤痕。你说没有意义，说不清，为什么最初的感觉都变成